真是一个难以琢磨的人呐。朱棣深深地吸了口气，从出兵到如今，他才真正体会到天子之路的艰难。要想获得那无上的光荣，就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即使自己有着无与伦比的军事政治天赋，但依然走得无比艰难。而这次失败又一次重重地提醒了他，前路凶险无比。朱棣似乎有点厌倦了这种生活，每一天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何时是个头呢？他又看了一眼坐在前边的导演，这个始作俑者此刻似乎变成了一个与此事毫无关系的人。朱棣摇摇头，苦笑着对导演说道：哎，此次靖难如此艰难，实出意料，若与大师一同出家为僧，倒也不失为一件乐事啊。听到朱棣的这番话，一直闭眼打坐的导演突然站了起来，走向了对面的朱棣。他没有如同以往一样向朱棣行礼，而是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动作。他一把抓住朱棣的衣袖，用近乎咆哮的口气对朱棣喊道：殿下，已经无法回头了，我们犯了谋逆之罪，已是乱臣贼子，倘若失败，只有死路一条啊。朱棣被惊呆了，这些话的意思他不是不知道，他也明白自己失败后的结局只有一个死，但他依然不愿意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不做天子就不能再做人了。在导演那可怕的逼视下，朱棣带着一丝无奈表情垂下头，半晌他又抬起了头，脸上已经恢复了那以往的冷酷的表情。是的，你是对的，我们没有退路了。东昌之战成全了圣庸的威名，这位在失败中成长起来的将领终于获得了一次真正的成功。朱允炆呢，大喜过望，决定去祭祀太庙。想来祭祀内容无非是告诉他的爷爷朱元璋：你的孙子朱允炆战胜了你的儿子朱棣。真不知这朱元璋真要在天有灵的话，会作何感想。而圣庸则借此战确立了他的统帅地位，朱允炆终于把军队交给了正确的指挥官。但很可惜，此刻已经不是正确的时机了，消灭朱棣的最好时机已被李简龙错过了。朱棣虽然主力受损，但实力尚存，他终究还会与圣庸在战场上相遇的，但他不会再轻敌了。建文三年，也就是公元1341年3月，圣庸带领20万大军在夹河再次遭遇朱棣的军队，他将在这里第二次挑战朱棣。朱棣已经不敢再小看这位对手了，很明显呢，圣庸充分研究了自己的攻击特点，并找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对付自己。相对而言，自己却不了解圣庸。朱棣明白，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这就需要详细的侦查敌军阵型和列队情况，并找出对方的弱点。但问题在于，圣庸所擅长使用的正是火器和弓弩，如果派骑兵去侦察，只怕还没有靠近就被打成了筛子，但如果不了解敌情，此战取胜机会更是渺茫。 朱棣灵机一动，他决定利用战场规则上的一个漏洞，派出自己的敢死队去侦察敌情。应该说，执行这样任务的人确实是敢死的，因为死亡的几率是相当的高。可是朱棣派出的这支敢死队却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率领这支敢死队的正是他自己，而他身上穿着朱允炆为他贴身做好的防弹衣。第二天一早啊，盛庸的军队呢全副武装列队出营，他的阵势和上次没什么区别，以盾牌列于队伍前方及左右翼，防止北军突袭，并装备大量的火器和弓弩，随时可以打击北军骑兵。盛庸在中军观察着敌人的动向，不久如他所料，敌人的先头骑兵就冲了过来。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冲过来的人，这个人竟然是朱棣。他曾经多次梦想亲自抓住朱棣，学习以前失败的耻辱，现在这个人竟然孤军冲到了自己面前，大功就要告成。然而朱棣并未接近自己所部的阵型，而是从旁掠过，很明显他的目的是侦察。此时啊，盛庸终于发现自己并不能把朱棣怎样，对付这种侦察骑兵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他一枪，把他由打马上打下来。可是皇上陛下教导始终在耳边来回转，无论如何是不能开枪或者射箭，因为那会让仁慈的皇帝陛下担负杀害叔叔的罪名。虽然盛庸不止一次地怀疑过皇帝这种近乎弱智的仁爱之心的恰当性和可行性，虽然他很难忍受这种看得见却吃不着的极度痛苦失落，但他还是不敢违抗命令，他只能派出自己的骑兵去追击对方，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穿着防弹衣的朱棣大大方方的检阅了盛庸的军队，虽然队列中每个人都对他报以愤怒的眼神和大声的责骂，他却依然从容不迫地完成了这次检阅任务。在这个作战系统中，朱棣是一个利用规则的作弊者，而他首先要感谢的就是那个愚蠢系统规则的制定者朱允炆。朱棣完成了侦察任务，但却没有更好的攻击方法，因为他发现这个阵势似乎并没有破绽，无论从哪个侧面进攻都捞不到好处。盛庸实在不是浪得虚名啊，此人深得兵法招妙。朱棣看似神奇的转了一圈，其实也不过是精神胜利法而已，盛庸依然在那里等待着他。经过仔细的考虑后，朱棣依然选择了攻击对方阵型的左翼。其实啊，朱棣的这一行为无非是探个虚实而已，并没有全军进攻的意思，但他的部下却不这么想。于是一件出乎朱棣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就在朱棣发动试探性进攻的同时，朱棣大将谭渊看见左翼大战，估计由于视力不好加上过于兴奋，误认为是正式进攻开始，二话不说就率领自己所部投入了战斗。但当他到达敌阵前时，才发现自己从一个凑热闹的龙套变成了主角。盛庸在中军清楚地辨明了形势，他立刻命令后军大将庄德带领大军前去合攻谭渊。庄德在南军中素来以勇猛闻名，他在盛庸的指挥下对谭渊发动夹攻，谭渊没有提防，被庄德一刀砍死。谭渊是北军中仅次于张翼和朱能的战将，他 的死对北军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朱棣又一次发挥了他利用死人的特长，他迅速地化悲痛为力量，利用谭元引起的南军短时间混乱，发动了总攻。郑庸是一个很小心谨慎的将领，他的战术以防守反击为主，正好克制朱棣的闪击侧翼战术。在没有判断出来朱棣准确的行动方针前，他是不会发动进攻的。然而粗人谭渊的鲁莽行动使得他不得不调动中军进行围剿并打击北军，却也露出了破绽。虽然破绽出现的时间很短，如果他所面对的是一般将领也就罢了，可惜呀，他的敌人是朱棣。朱棣是一个天生的战争动物，他对时机的把握就如同鲨鱼对血液一样敏感。谭渊用生命换来这短短一刻战机，被朱棣牢牢地抓在了手里。此时天色已经渐黑，黑灯瞎火里搞偷袭正是朱棣的强项啊！他立刻带领朱能、张武等人向出现空档的南军后侧发动猛攻。在骑兵的突然攻击下，南军阵势被冲垮，中军大将刚刚斩杀谭渊的庄德也死于乱军之中。他大概不会想到啊，光荣的死亡原来靠得这样近呢。但盛庸确实厉害，他及时稳住了阵脚，抵挡住了朱棣的骑兵反攻，抵挡住了朱棣的骑兵进攻。朱棣敏锐地发现了南军阵势的恢复，他立刻意识到此仗不能再打下去了，他决定撤走部队。在撤走时，社会青年朱棣又玩了一次作弊的把戏，他仗着自己有防弹衣，便亲自带领少数骑兵断后，扬长而去。这种把戏啊，他在今后还会不断的使用，并将之作为胜利的重要资本之一啊。愚蠢的朱允文并不真正了解他这位叔叔朱棣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朱棣是一个无赖，他可以使用任何他想用的方法，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而朱允文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不知道对付这个无赖，你要用无赖的方法。回到营中的朱棣召集了他将领，开了一个军事会议。然而会上的气氛实在让人讶异，这些将领们个个身经百战，他们都能看出要想胜过对手很难。而盛庸这个原来的手下败将无名小卒确实十分厉害，想到前路茫茫，说不定明天就要掉脑袋，这些原先张口就要打到京城横扫南军的武将们都成了哑巴了。没有人说话，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在这种关键时刻，该说话的是带他们上这条贼船的人朱棣。面对着这让人难以忍受的沉默，朱棣终于发言，他面带微笑，用轻松的口气说道：韩元之所以会攻击失败，是因为他的时机啊把握不准。现在两军对垒，我军机动性强，只要找到敌军的空隙奋勇作战啊，就一定能够击败敌人。将领们听到这里啊，才稍微提了提神。朱棣趁热打铁，拔出手中的宝剑，大声喝道：昔日光武刘秀敢以千人冲破王巡数十万大军，我等又有何惧？两军交阵，勇者必胜。他结束了自己的讲演，用信心的目光看着每一个人，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够鼓舞这些将领的勇气。 他确实做到了。原本对胜利失去希望的人们又重新拢聚在他的周围，他们就像三年前一样，相信眼前这个人，相信这个人是真正的真命天子，能够带领他们取得最后胜利。可是问题在于，朱棣自己相信吗？将领们回到了营，他们准备明天大战，然后享受可能是此生最后一次美梦。但朱棣却很难以入睡，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自己并没有必胜的把握。要鼓动别人是很容易的，激动人心的话语、封建迷信，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挤出一点眼泪，就可以驱动这些棋子们为自己去拼命。但他鼓动不了自己，绝对不能。他比谁都清楚自己到底是个什么货色，什么真命天子、天子天命都是狗屁胡说。只要圣雍那锋利的大刀在自己脖子上轻轻做一个旋转动作，他也会像其他人一样，绝长不出来第二个脑袋来。圣雍实在太可怕了，他太了解了自己，他的阵势是如此的完美，那令人生惧的火器和弓弩可以把任何攻击他们的人射成刺猬，除了拼死作战、冲锋陷阵，似乎也没什么更好的制敌方法。自己固然是刘秀，可是圣雍却绝不是愚蠢的王寻。三年了，这实在是一条过于艰辛的道路，没有一天能够安枕无忧，没有一天可以心无牵挂，整日盼不到头的是方孝孺那言辞尖利的讨伐文书，一批又一批讨逆军和天下人的蔑视的目光，以及每日挂在口中的反贼的光荣称号。而这些并不是朱棣最恐惧的，他真正害怕的是失败。即使天下人都反对自己，但只要造反成功，自然会有人对他顶礼膜拜。但问题是，他真的能够成功吗？打败了无数的敌人，却又出来更多更厉害的对手，胜利遥不可及，遥不可及呀！难道这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吗？在恐惧中度过每一天，然后去面对明天那不可知的命运。坐在黑暗中的朱棣静静地沉思着，但思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恐惧也没有任何用处。该来的始终会来，去勇敢地迎接即将到来的命运吧。他站起了身，走到门外，注视着那无尽的黑夜。天快亮。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哎呦，那。 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20世纪80年代初，一部电影《少林寺》轰动海内外，一股少林武功热弥漫了神州大地，甚至老外也赶到中国凑热闹，一试身手。因此，少林武功又逢盛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围绕着嵩山少林寺方圆数十里地域，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几十所大大小小的武术学校，习武者何止成千上万，并争相冠以少林之名。河南嵩山少林寺创建于北魏太和19年，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登封西北13公里的中岳嵩山南麓，地处中原腹地，交通发达，与都城洛阳隔山相望。北依吴汝峰，周围山峦环抱，峰峰相连，错落有致，形成了少林寺的天然屏障。嵩山东为太室山，西为少室山，各拥36峰，峰峰有名。四处少室山脚密林之中，故名少林寺。少林武术博采众长，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特点突出，风格独特，是中华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因技术体系完整精湛，社会用途广泛而享誉中外。少林武术是在广泛吸纳中华传统武术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技术流派。而少林寺创建后，少林武术便随之产生，并成为寺僧经常参与的一种业余健体活动。拔陀是少林的创立者和第一位主持，在他主持少林寺时，许多身怀武技者入寺为僧。拔陀的弟子慧光、僧稠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据南北朝梁初慧皎编著的《高僧传》载，拔陀在洛阳时 看见年仅12岁的慧光在天街井栏上反踢毽子，连踢500下，跋陀及围观者皆异而观之。在此危险的地方反踢毽子，可见慧光有高超的技艺，这其中当含有武术的成分。跋陀看到慧光人小艺高，觉得是个奇才，于是把他剃度为弟子，并带回少林寺。跋陀在少林寺传法时所收的另一个弟子僧稠，更是一位武功超群的僧人。相传僧稠在王屋山见两虎争斗，竟用锡杖将二虎赶跑。正是由于僧稠、慧光等一批懂武术者聚集于少林寺，中华传统武术落迹少林寺，这才为少林武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少林寺创立之后，四僧开始习武，除了展示本领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适应自然环境。地处嵩山深处的少林寺，山势险峻，自然条件恶劣。为了生存，四僧就必须有强健的体魄，因而习武健身成为四僧必不可少的活动。同时，少林地区树木茂密，猛兽出没无常，这对少林僧众也构成了极大威胁。为了抵御猛兽的攻击，四僧不得不通过习武来增强抗御猛兽的能力。当然，在跋陀之后，随着禅宗僧徒在少林寺的打坐参禅，时间长了，身体困倦，起来活动筋骨或习武以强身，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四僧习武活动的开展。少林武术中的拳脚起源于活动身体、舒展筋骨，这并不难理解。但赫赫有名的少林棍又是怎么产生的呢？这还得说起在少林寺烧火做饭的火头僧。少林寺由于僧人众多，烧火做饭并不是件轻松的工作。少林寺有一位火头僧在日日烧火中练得一手烧火棍的好功夫。据说隋朝末年，元隋大将军王世充拥兵洛阳称帝，派其侄王仁泽率重兵驻守少林寺地域白骨庄，并侵占了少林寺大量田地。少林寺得到消息，不久会有10000多山贼入侵少林寺。在众僧都惊慌失措的情况下，这位火头僧挺身而出，在短时间内训练了100多名年轻僧人学会少林棍，保护了少林寺。这位少林寺火头僧最出名的弟子智操、谭宗、慧阳等13、15僧因不满王仁泽霸占其田地，于是率众一举生擒王仁泽而献之于唐军，为唐王朝平定王世充立下了赫赫战功。在民间还有一种说法是，这13位少林僧人曾经帮助李世民躲过王世充军队的追捕，将其安全地护送到秦琼的大军中，而这就是妇孺皆知的13棍僧救唐王。不论是生擒王仁泽还是永救唐王，这13位僧人都受到了李世民的封赏，其中谭宗被封为大将军。有诗赞曰：明香古殿自氤氲，舞剑挥戈送洛勋，怪得僧徒偏好武，谭宗曾拜大将军。李世民登基做了皇帝后，特许少林寺僧人可以吃肉，并特许少林寺招募僧兵500名，费用由国家负担。从此，少林棍僧名扬天下。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 小城故事。 正如明朝傅梅诗云：“帝从梁尉标灵异，僧自隋唐豪武名。”武僧筑堂受嘉奖的行动，是对慈悲为怀的僧人以武来捍卫国家利益的充分肯定。这为士僧习武之风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时，随着大乘禅法尽人为恶主张的盛行，又为四僧习武提供了理论依据。据《宋史·范志虚传》载，徽宗时，河南尹范志虚以僧赵宗印充任宣抚司参议官，并节度军马。宗印把武僧组成一支军队去抗击金兵，僧兵名尊圣队。而范志虚在徽宗时任河南尹，少林寺就在范的领地之内。范素与少林寺关系密切，曾立面壁之塔碑于少林寺，故范所组织的僧兵队伍当时以少林武僧为骨干。实际上，宗印统领的僧兵乃是唐代少林僧兵的延续。元朝建立后，少林寺得到了元廷的大力推崇，使之成为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佛教寺院。少林寺由此也极力维护元朝的统治，并成为其忠实的卫士。元朝曾下令民间禁止铸造兵器，不准民间习武。但少林寺作为元朝统治者的忠实卫士，并不禁止少林寺习武用以自卫。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元朝护卫者少林寺与反元者的冲突已不可避免。在少林寺与农民起义军的对抗中，少林寺曾组织僧兵反击红巾军，但最终还是被强大的农民军打败，少林寺也被攻陷。关于元末少林武僧与农民军进行的战争，后来演化成了紧那罗王御红巾的神话。传说一伙叛军包围了少林寺，少林寺的护法神关羽出战迎敌，也被杀得大败。正在大家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蓬头垢面的火头僧紧那罗毛遂自荐，要出外作战。护法神关羽有点看不起这位火头僧，说：“只要你能退敌，我甘愿把护法神的位子让给你。”没想到紧那罗少林棍法十分了得，真把叛军打败。第二天，僧人发现少林寺迦兰殿里的关羽神像竟然自动移出殿外。大家把它抬回去，神像又自动移出。如此三番五次之后，大家知道关羽绝不食言，于是就按照紧那罗的样子塑了一尊神像放入殿中。于是手持烧火棍的火头僧紧那罗就成了少林寺的护法神。然而事实与传说恰相反，不是少林棍僧紧那罗王打败了红巾军，而是红巾军击败了少林武僧，并攻占了少林寺。后来少林寺还把紧那罗王奉为棍术大师，武僧则把唐代的大将军僧谭宗称为头辈武僧师爷，把紧那罗王称为二辈师爷。少林寺僧在经历了被位置元代长期的习武之后，到了明代，经过武僧不断演练、综合、传承、提高，形成了完整的少林武术体系。从武术门派角度来说，明代是少林武术流派的形成时期，也是少林武术的定名之时。也正是在明代，少林武僧所演练的武功才被正式定为少林之名。明朝建立后，四僧习武活动开始向纵深发展。明代少林武术是一个内容相当广泛的武术体系。 明万历43年，即公元1615年，理学家文祥凤在其《松游记》中写道：“归官60僧，以掌帛者、剑者、鞭者、戟者。”从此技术看，明代少林武术不仅有拳有棍，而且有剑、鞭、戟等等。明代少林武术的发展和技法的提高，尤其是棍术的提高，与武僧参战和相互交流关系密切。正德时，少林武僧周友曾率僧兵镇守山陕边关，并征讨云南。嘉靖时，少林武僧也曾大规模参与抗倭战争。由于战争的洗礼，使少林武术得到了长足发展。少林武术自明代扬名之后，即开始在国内广泛传播。明末，明王朝将领还多次聘少林武僧为之训练军队，传授少林武功。明朝少林僧兵在东南沿海的参战，使少林武术开始在南方流传。十三棍僧救唐王、关羽让位紧那罗这些故事，虚构的成分居多，但少林武术中器械的使用，出于寺庙自卫而后为国家效力，甚至僧兵的参战也多受朝廷的调遣，在历史上确实是发生过的。少林武术在明朝达到高潮，为平定云南叛乱、抗击倭寇，许多少林僧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正所谓定乱策勋真正果，宝邦靖国即传灯。少林功夫传说生动地反映出一些可歌可泣的历史。据传，明朝皇帝想让少林寺僧人去抗击倭寇，但又不好直接命令和尚去打仗。武当山一位高人出了一个主意，让皇帝在少林寺山门外张贴皇榜，招兵选将去打倭寇。少林寺小山禅师看到皇榜，对众僧说：“国难杀敌，平时为僧。”于是带领30名武僧星夜赶往京城。皇帝封小山禅师为大军元帅，小山禅师挥兵南下，大破倭寇，得胜还朝。皇帝想给小山禅师封官，小山禅师同样以国难杀敌，平时为僧为理由婉拒，返回少林寺继续当和尚。围绕少林功夫的传说不胜枚举，虽然这些传说故事有许多虚构成分，但正是这些成分反映出历代中国人的智慧和爱憎，反映出中国人对少林武功的喜爱与期待，这也是少林功夫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少林功夫的另类光彩。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明朝是少林功夫发展的一个辉煌时期，但是到了清末，由于朝廷禁教少林武术而遭到压制和禁止，武僧练武由公开变为隐蔽，演武活动销声匿迹，直到清末。但在社会上，少林武术声誉更加卓著，流传更加广泛。少林武术在社会上流传的加快，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民间秘密结社性质的反清教会帮会，利用少林武术宣传少林武术。在康熙后期，少林武术在社会上的传播已相当广泛，不仅天地会说武艺出在少林寺，民间习武者也沿袭教会帮会的说法，说自己的武艺出自知名的少林寺。清康熙时，常州人楚人约监护集中说， 金人谭武义谪曰从少林寺出来。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后来所说的天下功夫出少林的早期表述。民国时期虽然少林寺已没落，但少林寺僧仍保持习武的传统。民国初年，少林寺最具影响力的两位武术大师是横林和妙兴。横林精通少林各种功法，曾任少林寺武僧教头和住持，武术弟子众多。民国初年肺患严重，精于武功的横林出任少林寺保卫团团总，曾率少林僧兵与土匪进行了大小数十次战斗，皆获胜。民国时少林武术弟子中走出许世友、钱军两位将军，他们在战场上大显身手，屡立战功。1955年，许世友被授予上将军衔，钱军被授予中将军衔。妙兴8岁出家，拜横林为师，自幼学习技击，武功出众，被师父称为奇才，授以少林嫡宗拳械及各种功夫，如镇山棍、罗汉拳、点穴、卸骨、擒拿、按倒、练气形。1923年秋，横林圆寂，遗嘱妙兴继任，又得僧众推举，任登封县僧会司僧会、少林寺当家和尚之职。其门徒弟子有僧徒500人，俗家200余人。妙兴决心打破历来秘技不外传之旨，以发扬武术、强种强国为直至，故少林历代宗派不传之秘技至妙兴任内，传于俗家者甚多。1922年，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令其师长张义三在登封收编1师别动队，次年任妙兴为1团团长。1927年4月，他在与任之岐部交战中阵亡。1928年，国民军北伐，建国御军樊钟秀以少林寺为司令部，袭其后方，选被国民军10有3部击败。后10有3攻入少林寺，一把大火将重要殿堂焚毁，寺内所存少林寺武术资料被焚殆尽，寺内武僧四处逃散，少林寺走入历史低谷。被焚后，鉴于少林武术奄奄一息的状况，当家武僧甄旭与素典、德禅等重振少林武术，并召回著名还俗武僧季琴、俗子吴三林大师，训练少林武僧，培养了德根、行章等40余名武僧，同时还在少林寺创办的少林中学中开设少林武术课，广为传播。甄旭、德根等武僧的演武传武活动，维系了民国时期少林寺武术的传承。新中国成立后，少林武术被列为宝贵的文化遗产，而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重视。当今很多学者都在拷问嵩山少林寺几经劫难长兴不衰，及至今日风靡全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少林弟子千古传承的少林精神。什么是少林精神？少林精神事实上就是少林寺流传千古的门风堂规，南拳北腿少林棍，为国宝寺见自身，崇禅尚武少林人，爱国护教少林魂，不争和合少林心，止恶扬善少林根，以德服人消念嗔，后发制人少林门，孝顺师父父母亲，守法持戒尊祖训，农禅立寺为根本，依禅济世救穷困，慈悲为怀尽施舍，放下名利不是贫，五一为媒弘佛法，少林弟子正精神。 啊 夕阳不如满天星光，人心隔着人群在路往，世界有无数信仰背负着掩盖的真相，重重迷障闭着眼你这光，回忆开始从沼泽流淌，从现实弥漫某个远方，从你所在的方向到我将踏足的战场，遥遥相隔这次小臂章，你会被迫隐藏，灰烬征服开始亡，成长或负隅顽抗，有轮廓明如灯，只想生命传承，不惧孤独空旷，心它沉沉试图召唤着哀伤，回声冗长，心跳沉沉试图召唤着哀伤，而你用双手拨开我所有锋芒，向路过的人而永恒，令我不再畏惧与聆听死亡歌唱，自你呼我回声冗长，心跳沉沉试图召唤着哀伤，而你用双手拨开我所有锋芒，向路过的人而永恒，令我不再畏惧与聆听死亡歌唱，自你呼我开始流淌，从现实弥漫到达某个远方，从你所在的方向到我将踏足的战场，紧紧相隔一个天堂，心跳沉沉试图召唤着哀伤，而你用双手拨开我所有锋芒，向路过的人而永恒，令我不再畏惧与聆听死亡歌唱，似你和我远航，我消失迎接